列王记下第二十章。在那些日子内，希泽克亚患病垂危，阿摩兹的儿子伊撒义亚来看他，对他说，上主这样说，快料理你的家务，因为你快要死，不能久活了。希泽克亚就转面向墙恳求上主说，上主，求你记忆我如何怀着忠诚齐全的心在你面前行走，如何做了你视为正义的事。然后希泽克亚放声大哭。伊撒义亚出来，还没有走到中院，上主的话传于他说，你回去告诉我人民的领袖希泽克亚说，上主你祖先达味的天主这样说，我听见了你的祈祷，看见了你的眼泪，看，我必要治好你，第三天你就能上上主的殿，我要在你的寿数上多加15年，且由亚述王手中拯救你和这座城，为了我自己和我的仆人达味，我必保护这座城。伊撒义亚遂吩咐说，拿一块无花果饼来。人就拿来贴在窗口上，君王就好了。希泽克亚对伊撒义亚说，有什么征兆上主要治好我，第三天我就能上上主的殿。伊撒义亚回答说，这就是上主给你的征兆，上主必实践他所说的话，你要日影向前进10度，还是要往后退10度？希泽克亚答说，日影向前进10度太容易，我不要，我要日影倒退10度。先知伊撒义亚呼求上主，上主就是设在阿哈次日晷上的日影倒退了10度。那时巴比伦王巴拉丹的儿子莫洛达克巴拉丹派人来见希泽克亚，呈上书信和礼物，因为他听说希泽克亚患病又好了。希泽克亚非常高兴，就叫使者参观自己的宝库，金银、香料、珍膏和武器库，以及他府库内所有的财宝，凡他宫中和全国内所有的，希泽克亚没有一样不叫他们不看的。伊撒义亚先知遂来见希泽克亚，对他说，这些人说了什么，他们是从什么地方到你这里来的。希泽克亚回答说，他们是从远方，从巴比伦来的。先知又问说，他们在你宫中看见了什么？希泽克亚回答说，凡我宫中所有的，他们都看了，凡我府库内所有的，没有一样我不叫他们不看的。伊撒义亚遂对希泽克亚说，你听上主的话吧，日子要到，凡你宫中所有的，及你祖先直到今日所积蓄的，都要被带到巴比伦去，什么也不会留下。上主说，此外由你所出及你所生的子孙中也有一些要被掳去，在巴比伦王宫内充当太监。希泽克亚对伊撒义亚说，你所说的上主的话是合理的，继而说，唯愿 我有生之日有平安，有安全。希泽克亚其余的事迹，他的英勇和他怎样凿池筑沟引水入城的事，都记载在犹大列王实录上。希泽克亚与他的列祖同年，他的儿子莫纳舍继位为王。